收睇《桃花黑白講》，今日依然有我傑拉德啦，另外繼續啊神秘嘅 J 先生，咁啊依然分享佢喺台灣呢一年做生意所遇到嘅嘢。先唔好講做生意嘅生意問題啊，即係講公司嘅嘢，即係上一集講到話税局啊，或者有啲古靈精怪嘢啊，咁其實仲有啲咩好多好辛酸史喎，其實我都聽唔少嘅之前，咁難得嘅嗰度分享下咯。 辛酸史啊，其實我估其實喺， 其實咁講啦，話由入頭講起啦，譬如揾鋪啦， 啊係 咯，做生意揾鋪啦，咁啊， 喂，其實我揾鋪台灣粗口氣，你有錢咪得， 有錢咁，但係 你夠任性啊，得你， 同埋但移民嚟講係小心啲，因為有啲鋪有啲地方可能唔可以做啲咩行業，或者 要留意翻咯， 啊，因為我自己買過嘢嘛。我租嗰个地方系唔做得生意嘅。 其实咧，有时咧，因为讲阿杰大讲呢个咧，系好值得大家去用多啲时间了解。了解唔系纯粹白纸一字上面或者条例上面，而系你真要落场睇。落场睇嘅意思系咩咧？即系比如上次杰大话，即大家听好多啦，佢嘅足球场，即系我唔使佢再讲啦。我讲啦，大家。咁但系其实讲紧一啲情况，比方说，白纸黑字冇写，或者可能白纸都讲到明 ，OK 可以做嘅。但系留意有啲時候落多場咧，可能係你隔離鄰舍，即係其實呢個應該以前有都講過，即係比方說特別做飲食啊、 檢舉啊， 哇！嚟到一年零，即係再做埋網購之後，你發覺哇，台灣嘅檢舉文化簡直就係極致啊， 怒火純青， 即係你理解，即係所以講句只能夠講呢邊唔知係咪人工太低啦，即係或者可能時間未夠多。檢舉呢件事咧，基本上真係每日都發生。我上次上去即上海關嗰邊同啲人傾偈，有啲識咗有啲同事咁樣。我係檢舉呢啲嘢，即係以前就少啲嘅去講，因為大家都慣咗某啲嘢。但係自從呢一兩年，其實都唔係淨係香港人啊，就算台灣人自己個處境都係。檢舉呢家嘢密咗好多， 檢舉得人嘛，有班人叫做， 其實主要係，其實台灣網絡不嬲都發達嘅，咁、但係都主要歸因於成個網絡系統嗰個發達，甚至嗰個 Facebook 上面嘅嘢，因為而家一段即係講比方說，你喺條街度啲位置，喂，要喺網上面見到唔難啦、啊，你樣樣見到，其實喂見到唔出奇啊，咁影到覺得你都得好正， 係 咁樣，咁。但係其實台灣嘅檢舉就有少類似情況。總之你有任何蛛絲馬跡喺網路上，或者喺你嘅生活裏面，人即見到遇到咁樣，其實就檢舉得你㗎啦。 嗯。 重點係咩呢？好多一啲我哋叫做惡意檢舉嘅嘢咧，可能佢冇證冇據 喎。除咗噏， 除咗 有 嘅配合調查先。哇，大佬！同香港兩回事，喂！你要攞證，你比方說，你去香港警署話、哦，我要告個謝拉德咁樣呃我300萬咁樣，喂！咁你攞證據出嚟先啊！喂，呢邊分鐘調翻轉頭，喂！有人告你300萬喎，即跟同海洋法同保安法嘅分別 係， 即調翻轉嚟配合佢，喂！咁但係配合佢要時間啊嘛，咁好多時會遇上好多呢啲咁嘅嘢，特別如果你係做網購啊呢類咁情況，即你唔好諗住少少地買下算。 嗯 你基本上你其實，比方說當你去蝦皮、Yahoo、PC.com， 你睇下你賣嘅有冇對價，有嘅話，其實你基本上都可以留意住係，你嘅對價好可能就係檢舉你嗰個人，係啦，即係當然佢哋大家用好多方法，但係你要知道台灣檢舉制度好簡單，比方說當我要檢舉人，佢賣嗰啲嘢冇安全標籤、冇做檢驗嘅，你可能蝦皮買件貨錄段片開箱。打開哦，裏面冇發票嘅，裏面冇貼 label 嘅，冇做安檢嘅，咁停機 cut 段片出嚟，掉去某個局負責相關嘅局，嗰、那個給處長的信令唔知咩，給我們意見嗰、那個打篇嘢俾佢，哦要投訴呢間點點點喺邊度買嘢，啊發覺冇嘅就請你跟進咁樣，咁就立案啦，即係你諗下個檢舉制度幾輕鬆幾容易係咪先？即係喺呢邊係真係一啲。要檢舉一啲真係冇難度俾人檢舉，所以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情況啦。即係特別我哋做網購更加多啲，即係其次就係講翻啲近啲嘅就係、是、你話做生意其實仲有即係頭先講嘅啲制度上面令你遇上問題。 係 另外一啲就比方說係一啲求生，不過我都覺得又冇得講， 即係自由經濟市場，即係大家就用大家各自唔同嘅方法。咁但係啲方法通常都係一啲灰色地帶夾雜啊，即係比方說成本一部 iPhone 15,000元就5,000元啊，大家攞貨都係3,500。啊，點解你個對膠可以賣到3,400嘅咧？ 嗯， 哦，原來大家走税唔俾個5%， 嗯， 咁佢就賣3,400。咁你又唔敢走税，你移民嚟， 嗯， 咁又點夠人玩呢？咁就好多呢咁嘅情況會發生咯。咁所以喺呢一年裏面，其實真係即係對整個台灣，特別我哋呢叫做做零售市場上面，我哋多咗好多呢咁嘅了解。 嗯， 即係到底呢邊所謂賺大錢賺少錢，你唔好以為一間公司即係好多啊嘛。你睇嗰啲咩公司可能做幾億生意一年，我覺得聽阿會計師講個 case 話。嗰間公司個老細唔知逃税逃咗4,000多萬， 嗯， 全年實都數1億，但係過咗成5,000萬税。咁你聽到咁高生意額，有5,000萬現金找咩人嚟？咁 OK 啦，咪先啦。點知最尾罰佢先罰過100萬外幣，走佬，你拗曬頭。我講完話人哋又直賺揾咗2%至3%，人工都唔夠維皮，不停攞貨換錢咁樣，越賺就越多錢。即係好多呢一類情況，我哋有望到。即係所以喺呢邊嗰個競價個市場嚟講，你有冇嗰個心理準備呢？其實又真係好需要一啲時間去觀望之餘，其實你都要試，主要交學費咁樣。 所以其實最初咧，即係我哋講個生意起步啦。咁你當初嚟到咁啊，最後決定做。 其實最初我哋做諗好多方面嘅，我哋最初想做食嘅。 嗯。 第一落地就先講啦，即係可能有啲。嗰度係可以去做食啊，問曬所有嗰啲咩里長咧，你可能問埋環保署啊，我哋都可唔可以做食啊？可以啊，商業區嗰啲可唔可以做食嘅？我唔諗住整咯，啊，抽油煙機唔整唔得喎，隨性電機咩咁樣啊？哇，整咗條喉， 分鐘搞幾廿萬啊？ 60萬報價， 係啊！ 哇，聽到 O 咗嘴60萬，住喺我哋嗰個位度，賺唔賺得翻呢個問題？仲要我哋租咗兩年嘅喎，唔知兩年後業主拆嘅時候，我究竟拆去邊？ 不過你個鋪有少少特殊嘅，如果正常做生意嘅，其實應該唔止簽兩年嘅。 應該唔止，但因為我哋 有啲特殊， 不過啲就 嗱嗰啲唔關你嘅生意事啦，呢個另一個問題啦。 我唔記得講啦，業主要賣嘢，咁嚟保證嘅。不過係咯，即係好多各樣那樣呢一類 咁啊，最後就揀選咗做 零售 啦。 因為嗰時係諗住，唉，算啦，唔好，因為我哋好想開做生意嘅。 嗯。 即係阿龍想卡條條過嚟做下早餐，即係大家 哇早餐店一啲都唔卡條， 諗住係咁，即係咁講移民咗好多 fans 噶嘛，即係你同你以前日日打工， 即係諗住好 我做老細啦，我自主啦，咁樣哇，即係食好快放棄噶啦，咁開始做零售，咁拼 命開始啦， 係慢慢嚟啦咁樣，咁但係就可能。即由於我哋屋企開支都即係你好大文迷嘅，但係總係唔習慣成日食老本呢樣嘢。 嗯， 咁同埋有陣時你放得時間落去做嘅時候，好快你就會對嗰樣嘢你會熟。咁做下做下做到半年到啦，你就開始已經發覺自己其實仲忙過以前翻喺香港。但係唯一唔同就係可以自處，我幾時湊仔，我幾時做嘢。 嗯， 即好似平時啊，依家小朋友翻咗學嗰啲啦，即係8:30就翻學。咁翻到去9:00食嗰嘢啦，9:00開始撐到5:00接佢放學，等佢9:00至10:00瞓咗，又做到夜晚2-3點，第二朝又8:00起身又送佢翻學。 嗯， 即係依家嘅生活就咁，但星期六日就一定放假，一定陪佢。 嗯， 咁但係你問我係唔係舒服過以前自主嗰只人嘅講，但係就係唔夠瞓過以前。 嗯， 因為我哋做網購咧，啲人都係半夜啫，嗨嗨，可以佢依幾個打字啊嘛，打折嘛咁樣講好多啲咩啦，即係我哋成日半夜先打俾客服咁樣嘅啫，所以我哋其實都好攰嘅狀態。咁所以我哋做耐咗，發覺啊，成日早期總會成日諗住帶啲香港貨嚟賣唔係算咯，即係賺下啲差價。耐咗發覺唔 work， 即係比方說當你賣薯片嘅。一包賺3元，你要賺幾多包薯片，你先可以養到你全家咧？ 嗯， 基本上其實就唔係好合理嘅件事。咁到後就後來，我哋發覺啊唔得，我就咁樣做網購。咁我哋開始就擠身落去一啲我哋叫做批發，攞一啲代理品牌翻嚟做。咁開始個生活個生意上又有啲分別。咁當然個生活上更加大嘅分別，即係由鋪頭變咗鋪頭嚟嘅。 嗯， 係啦。咁但係就穩 定好多，因為其實你如果找到一些好的品牌去做，或者你處理得好，或者你營運得好的時候，其實這些是一些很穩定的收入，即是可能每個月你都坐底，可能有即是不說多，只是可能某一個品牌可能坐底每個月有10萬元台幣，都即不是多的，可能少打工，但是都起碼都交租等等，咁所以開始就會咁樣去溫呢啲事。咁但當然當中你要處理好多嘢，你唔係話佢攞品牌翻嚟做，即係你要好多去試啊，同品牌嘅一啲老細話你要識到人啊，即係做生意都講人緣嘅咁樣。咁同埋你點營運，點做個形象出嚟咧？咁呢個係幾挑戰嚟嘅，特別我哋即係冇做過生意到嚟呢邊，然之後成日走去。突然間又飛一下，突然間有活動要你走咁走啦，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嘢發生。 所以我咪覺得你好犀利咯。 其實都唔係，其實都點講咧？你夠膽走出去咧，就有機會。但係當然有機會你班唔班得到咧，就真係個人啦，同埋都講人緣。咁但係我又覺得喺台灣呢個環境，即係如果我退休，我60歲，我真係唔好啦。福利又好，醫療又好，各樣嚟嘅。喂，但系我先卅零歲，我仲有小朋友，我仲有好多日子，即系我又唔系好多啊。 即系我咁，我都仲要搏啦。 系你嗰个，呢个系你兴趣啊嘛。 兴唔兴趣咁都系搵食噶，都要。 系咯，啱系搵食。 咁但系有一样嘢，头先阿 J 先生所提到嘅呢样，我都要可以讲几句啦。因为好多朋友，好多香港朋友过嚟，可能即系正如头先讲啦，好多人喺香港都系打工嘅，根本未做过生意，唔知道做老细系点嘅。个脑海入面成日谂住做生意好轻松，我做老细硬硬脚，成日谂住咁嘅。实际上并唔系咁咯。头先 J 先生讲， 唔系有一点其实真系值得要讲嘅，但我都系讲唔得。即系我嚟之前都会有种谂法，就系即讲埋我自己，即系唔系话想得罪大家，而系大家打工嘅好简单，大家好快就谂啊投资回报，呢个系我哋香港人成日讲嘅嘢。 嗯， 即系基本上每个打工嘅香港人，其实个谂法都好似 bank 卡嘅。总之呢个产品、呢、這个产品、呢、這个产品几多 percent 几多 percent？ 我抌100万出去要赚几多翻嚟？ 系啦，九龙区嘅楼回报系四厘嘅，新界两厘嘅，村屋系十厘嘅，咁大家劏房仲高嘅，即系大家会计啲数好快。 嗯， 喂，但系实际生意嘅战场上咧系冇呢回事。香港要执笠嘅铺头，其实大家冇数过，唔知啊。但系我估点好同埋台湾，我上啲创业100个人衰99成定99个。 嗯。 即係有咁嘅比例，其實做生意係真係會蝕。 嗯， 但係問題嚟啦，你嘅生意嘅時間有幾長，同你蝕幾多咧又有關係啦。咁亦都睇你營運嘅，即係比方說，可能你盤生意可能揾得好好喎，但可能你唔夠時間去 run 佢，令到你其實本身盤生意可以好啲，或者可能第三、第四年你可以有錢收翻嚟，即係好似做飲食咁有啲。朋友教我啫，三年内要收翻个本，呢个系大家计数嘅方法。 嗯、 其实要学嗰啲嘢，即系唔好谂住纯粹攞嚿钱出嚟做下买卖就算，即系要去学呢啲何谓嗰个一啲投资成本嘅回报个时间同埋嗰个成本嘅问题，你要去计咯。咁呢真系学做生意啊！呢啲真系讲紧，即系我哋都系摸住石头过河，即系撞下撞下撞翻嚟咁样啊，开始理解啦。咁同埋抌100万出嚟。第几时先开始收翻1蚊嘅利润翻嚟咧？又系要计啦呢啲嘢，即系呢啲系要试过先知嘅。你唔试过，你唯有就每日匿埋喺度试，其实系只系咁讲。真系适合做生意嘅人咧，我觉得未必赚到钱。 嗯、 但 if 你本身自己都好怕攞钱出嚟蚀嘅话咧，咁其实可能真系要谂下你适唔适合做呢件事。或者可能特別講緊，因為而家台灣我哋嚟移民講係投資移民，呢個係 must 嘛，除非你嫁人啫，係咪？ 嗯。 咁如果呢個係 must 嘅話，咁你更加要諗清楚就係、是，喂，你真係做定做嘅打算？你600万落嚟投資，你當中你諗住分幾多 percent 落嚟係真係 run 呢盤生意？而你都有冇嗰做嘅打算？就係、是、我預咗係蝕曬一年後，你送我身份證，我走，我冇所謂。 嗯。 有冇呢個諗法咧 ？If 冇嘅話咧，咁其實。咁就要問下自己啦。If 係第一類，我覺得係破釜沉舟嗰類，我覺得 OK。 嗯。 At least 呢個係你嘅夢想，誒，先你做咗咁。其實一投移民好大件事，我自己覺得翻轉頭搞咁多嘢。 嗯。 咁最緊要同自己講磨合，我覺得 so far 啲個人選擇上 OK， 即或者有人話係，但你唔好理人哋。At least 你做咗，我覺得已經好值得尊重啦咁樣。 咁但係即係你本身去移民攞嚿錢出嚟，你係諗住收得翻嘅，咁你就真係要諗清楚，你係咪仲收唔移民？呢個係真，因為你實在係做一門投資啊嘛。喂，你買股票都唔包賺啦，大家話買咩藍籌股會賺收入？喂，個市上就係嘅，買樓話賺個市上就係嘅。 買樓就實賺嘅咩？幾多人跳樓啊？之前 唔係重點係好多人佢，即係包括我啦。可能我由買樓到依家，差唔多買樓到依家，我哋都未經歷過向下跌變負資產嗰種感覺。 我試過啦。 咁但係經濟都係經濟都係講周期嘛，經濟都講周期嘛，睇下大家幾長命嘅係咪先？即係好難講啲嘢。咁所以我估即係要用翻呢啲比較彈性啲嘅思維去諗呢件事。Otherwise 你好辛苦噶。喂，講真，衰啲講句，我當你攞六百萬台幣，講緊百萬港紙，即係香港局都有啦，我知道呢個數好過分，好多貧窮，五個人都貧窮，我知道，係啦，我知道。 但係而家諗住移民嗰班嘅個都有啦， 甚至仲多啲添。咁但係我只能夠講一句就係、是，攞住呢六百萬，其實你自己有冇一個心理打算、就是，就係啊，當中有某個數，其實你會唔會如果豁出去要交費嘅咧？如果有，我都 OK。但係 if 你嘅心態諗住六百萬一年之後都仍然原封不動嘅話咧，而你亦都唔係好熟台灣嘅法律，唔係好熟呢邊嘅營商嘅一啲條款嘅話咧，基本上如果你做到咧。咁我哋翻转头，我想揾你夹做生意，唔系即基本上我自己做完年龄，我觉得哇，你要真系好熟呢啲咁嘅法律上或者呢边嘅一啲流动，你先至会做到呢样嘢。Otherwise 你冇乜可能可以做呢样嘢。喂，所以讲句，盘生意要 run 嘅一年，哇，正正常常，你唔会谂到有好多奇奇离离嘅方法去处理。即当然我听到好多。咁但係嗰一類其實即係問心講句，即係唔係話要 sell 啲咩？有好多真係專責負責呢樣嘢，或者可能佢哋經驗多，可能幫人搞，或者我覺得係咯，佢哋係真係有，即係完全唔好講啦，即係純粹可能你揾到個會計師係做開呢一塊嘅，其實就爭好遠。因為我哋又唔同，我哋係真係跟住一個實踐嘅會計師，真係做曬 正規嘅， 係啦， 同你幫你做假數， 係啦，我哋真係咁樣做。我哋都真係咁樣小林子咁出咗嚟啦，依家叫做穩定噶啦。你甚至 訓練咗佢出嚟啦。 係啦。咁但係有陣時，如果你自己去揾會計師，你要撞到呢一類，可能我揾得少啦，我又怕嫌麻煩嘅人，咁所以喺後邊嗰啲煩得多。咁收翻你問翻我，仲一年前有得揀嘅話咧，其實可能我都會揀類似嘅嘢，因為我可以俾少時間去望。到底喺呢邊嗰個環境係點？我再去決定做啲咩？咁梳花你抌出嚟嚿錢，可能你會有多少少揸留啲板壓。咁但係翻轉頭一樣嘢啦，所以你講句，即係唔好介意。就算大家在地喺度做緊生意嘅台灣香港人都係，大家都係講台灣嘅營商環境真係好差。我能唔能咁講咧？我覺得雖然咁講係好一面倒，但係只能夠講邊度做生意都差。咁但係台灣面對嘅情況真係唔容易，純粹講 CB 值呢樣嘢，你要說服個客買你件貨，點解貴人哋五蚊雞十蚊台幣，你已經要花好多思考或者去其他做其他嘢。其實呢個係呢邊做生意同香港有少少唔同，我覺得，即係好似我自己做玩具貿易嘅咁樣，你會望到其實你呢邊大家減價嘅情況啦、割喉戰啦，裏邊背後嘅原因好多，同成個經濟環境。人工啊，大家諗住賺落去快嘅心態啊，諗住蝕少啲當贏嘅心態啊，呢啲係令到成個零售市道好差。本身件貨值一百蚊，可能賣緊九十五蚊一個，純粹佢知係蝕噶。但係我純粹諗住我唔使蝕曬九十五蚊就算啦。大家就成日咁樣玩呢啲嘢，我信用卡係碌貨翻嚟買，我哋見好多呢啲。咁所以其實要諗清楚呢邊。你面對緊嘅其實可能少好多大財團，即係大財團同你基本上分開嘅做生意。咁但係喺呢啲我哋叫做小眾嘅生活裏面， 中小企業， 企業都算不上好多個運嘅，即係可能係你嘅對家就係一個中學生嚟啦，你唔知啊。咁有好多呢咁嘅問題要處理咯。咁所以你問翻我，其實一年前我知道嘅時候， 呢個情況其實可能你我都會想翻啊，其實係唔係值得嚟嘅呢班聯合？會有呢啲咁嘅問自己嘅，有時去到做到半夜三更三四點，然之後望我月嗰月嗰條數，哇啱平手嘅啫。你好似抌一百萬台幣出嚟，我月得翻一百萬台幣翻嚟，冇賺過，但係早成個月都白做，就啲貨堆喺度，成日都會發生呢啲事。但係你就會好多啲咁嘅營商環境，你要去問到底你仲係咪？咁所以講翻頭先嗰樣就係、是。if 你太早知道呢啲情況咧，可能你就會令你卻步唔上嚟，即有好有唔好咯。呢件事我自己係想講嘅，即係啦。 咁我補充少少啦。咁我哋講座咧，其實我同阿羅姨開講座嘅時候，都有將真實嘅營商情況 聽唔入耳，其實放心嚇，聽唔入耳， 聽唔入耳。我哋有分享過㗎啦。咁我哋就唔係話說服大家嚟台灣嘅，冇呢啲嘅，只不過。即係頭先阿 J 先生，即係覺得好隱晦啦。其實個意思，即係唔好意思講啦，好啦。即係佢有啲人同我合作，有啲生意嘅，可能我幫到你呢一年唔使煩，唔係代表你個生意假喎，只不過我幫你做咁解。 唔係即係唔係話 sell 唔 sell， 而係你計翻，所以講句純粹我唔好話識唔識你啦。抌兩份報酬出嚟 ，A 嗰份你自己落手做，自己去揾，全部 question mark 嚟嘅，全部問號嚟嘅。抌几多钱落去唔知，回报几多唔知，赚定蚀唔知，呢个系你自己搞嘅步骤。 最主要蚀唔知几多。 但系呢一类咧就好适合真系想试想去开发嘅人咧。我觉得 if 佢真系好想之后嚟台湾、嗯，想继续喺度发展翻嚟嘅，想去拼嘅咧，越早做呢件事越好。你越早加入越好，因为你会更加体会到好多现实嘅问题。你早啲碰钉好过你。到你真係大大嚿抌出嚟先碰钉，呢個係我嘅建議啦。但 if B proposal 就喂好明顯，喂真係啊少少錢要，所以講句同你真係走去 run 盤生意嘅。我所以講句六百萬唔係好多，但喺我公司裏面嗰六百萬已經唔知使派曬幾多錢。即係我意思係六百萬五萬港紙燒曬，啲貨又變翻百萬翻嚟又燒曬。喂呢個速度幾個月嘅啫，即係幾個月嘅。但你賺翻嚟 percentage 可能好少，可能夠你一個月一間生活咁樣 OK。即係你講緊即係生意上資金比例嘅 percentage， 即係我純比例，我公司幾多就唔方便講啦，係咪？咁但係 商業秘密啦， 即係唔商業秘密，即係講出嘅俾人笑啦。但係即係講翻頭先嗰樣嘢係，你到底你係剔邊邊咧？頭先講 A 同 B， 我覺得呢個係真係個人選出嚟。即係頭先都話，你哋嗰時講嘅邊個聽得入耳啊？即係除非個你嗰盤生意講到，哇有錢賺喎，點點點喎咁。但係需要講句，喂，你有人同你講盤生意賺緊嘅，我只係聽過嗰啲咩山區瑞士費啊，嗰啲我聽過比較爆賺，倫敦金嗰啲冇噶投，即係投資特別做生意邊有爆賺嘅？但係問題 if 你有個封頂位呢一類，你當消費咗嘅，其實你問我嘅時候，我覺得。你問翻我一年，其實我可能都會揀，因為我可以用一年時間去做好多唔同嘅 research 去處理。 多謝你先。 唔係，我真係即係再心理心理，即係我冇幫襯過你啲翻轉頭，但係即係我會咁諗咯。同埋所以啲講句就係你要去試嘅時候，其實你唔知會遇上啲咩嘅問題。嗱，比方說好似我哋做單耳咁樣，你俾人檢舉，喂分分鐘你。支付就係錢嘅問題，雖然台灣大部分都係錢嘅問題，咁但可能法律責任買上身又唔止淨係做錢嘅問題，所以要小心。 好似我做咗都係講喎，喂，跟住傾嗰集啦，咁高興嚇，咁啊，今日差唔多啦，咁我最後講翻少少啊，頭先阿 J 先生講到，咁我啲生意可以幫到大家，不過 我冇講你生意，不過我知我 做 生 意上嘅quota有限，唔好諗住我成日喺度 hard sell， 因為就算我今日同你講一百個人有興趣，我都冇能力幫到一百個搞我啲生意。就係、是、咁簡單，所以我唔需要成日 hard sell 嘅，唔需要嘅，冇咁多 quota， 因為全部堅嘢嘛。 唔係我覺得即係大家思考下頭先講 A 同 B 嘅問題先咯。 咁啊，下集再傾埋咗啲啊，好嘛 ？OK， 拜拜。